阵阵的蓝，到处都是好光景，春色满人间。喜事儿它一个一个的来呀，好梦它一个一个的圆，团团细细的地，双双浪浪的铁，快快乐乐的生活美在心里边。春风它一天一天的暖呀，日子它一天一天的甜。从来也没有的心却高，事事随心

站在天边落泪。酒醉西里米，酒多花才对，酒吐真言落，你说我也说，生活好了心情好过，酒中掺半点的人和，醉了那个太阳醉月亮，醉看那个满园好花朵，熬夜醉看满园好花朵。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我们的明天千杯又万盏，阖家共欢乐，千言和万语汇成一支歌。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明天会更红火，说新日子才开头，我们的明天。 少女骑着一缕骏马，烈马郎当郎。

都